还有我送给大家，送给我小三角嘴大家。如果你看看其实手语的意思很简单，很易明的，如果想一起做他一起做好不好？支持我，多谢你哋，真系好开心。我喺啲路上一路都有你哋同我一齐行，我都唔会觉得孤单，我都唔会觉得寂寞。多谢晒大家。